第82节，针对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的关系的看法，展露出时间性此在与世界时间之间的生存论存在论联系。历史本质上是精神的历史，这一历史在时间中演进，所以历史的实现落入时间之中。然而黑格尔并不满足把精神的时间类性质当作实际情形断定下来，他试图领会精神落入时间之中的可能性。这里时间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感性的东西，这就仿佛时间必须能够收容精神，而精神则必须与时间及其本质有亲缘关系，从而就有两层东西需得讨论。一，黑格尔如何解说时间的本质。二，精神的本质中包含着什么东西使精神可能落入时间之中。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在于通过对照来扩清前面对此在之为时间性的阐释。恰恰就黑格尔来说，有些问题原本是免不了要连带提出的，但我们只回答上面那两个问题，同时并不自称对那些连带提出的问题做出哪怕只是相对充分的讨论处理。还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对黑格尔提出批评，我们之所以要对照黑格尔的时间概念展露出我们所阐释的时间性观念，首先的是因为黑格尔的时间概念表现为流俗时间领会的最极端的而又最少受到注意的概念形态。A. 黑格尔的时间概念。哲学上的时间解释在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被看成是借以衡量在这一体系中对时间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看法的标准。最初流传下来的对流俗时间的领会详尽的专题解释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中，也就是说它是与某种关于自然的存在论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与地点和运动相提并论，黑格尔的时间分析忠实于传统，这一分析位于哲学全书的第二部，其标题是自然哲学。第一部分讨论机械性，它的第一篇用于空间与时间的讨论。空间与时间是抽象的相互外在，虽然黑格尔把空间与时间相提并论，但这并非仅仅凭借外在并列的方式。空间并且还有时间，哲学与这个并作斗争。空间向时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讨论这二者的段落并列相接，而是空间本身发生过渡。空间既是时间，亦即时间是空间的真理。当空间在它所示中辩证的被撕的时候，按照黑格尔，空间的这一存在就暂露自身为时间。那么空间必得如何被撕呢？空间是自然外于自身存在的无中介的默然无别的状态，这要说的是空间是它自身中可区别的诸点的抽象的多。空间并不由于这些可区别的点而中断，但空间也不是由这些点产生的，空间根本不是借某种集合的方式产生的，这些点本身即是空间。空间虽由于这些可区别的点而有所区别，空间就其本身来说却仍是无别的。诸区别本身具有它们加以区别的东西的性质，可是就点在空间中区别着某种东西而言，点是空间的否定。然而点作为这种否定，其本身却仍然在空间之中。点并不作为某种异于空间的东西而从空间跳出，空间是点之复合的无区别的相互外在，但空间并不是点， 而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点之可能为点。这里奠定了一个命题，黑格尔就是借这个命题来思考空间的真理的，以及把空间作为时间来加以思考。这种否定性作为点，使自身与空间相关联，并且作为线和面在空间中发展出其种种规定，但这种否定性在出离自己的存在的范围内同样也是自为的，而且它在空间中建立起来的种种规定也是如此。不过虽然这种否定性是在出离自己的存在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但它对于那些相互安然并列的事物来说表现为漠不相干。这样自为的建立起来的否定性就是时间。如果空间得到表象，以及就它对其区别漠不相干的现存情况得到直接的直观，那么诸否定仿佛就是直截了当的给定了的。但这种表象却还没有就其存在来把握空间，那只有在思中才是可能的。这里的思是经由正题和反题并扬弃二者的合体。只有当主否定不单单是在其漠不相干状态中保持其现存，而是得到阳气，以及其本身又被否定，这时空间才使能被思，从而才就其存在得到把握。在否定之否定中，以及在点之可能成为点之中，点自为的建立自己并从而脱离现存的漠不相干状态，作为自为建立起来的点，点就区别于这一点那一点，它就不再是这一点并还不是那一点。随着这种自为的自身建立，它建立起它本身处于其中的那种前后相续，这也就是出离自己的那种存在的范围，而这一范围现在是被否定的那种否定的范围了。点之可能成为点，这种漠不相干状态的阳气意味着不再处于空间的麻木的安然之中，这个点相对于其他一些点而张扬自身。依照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作为点之所以成为点即是时间。这段讨论苟若具有某种可以展示的意义，它所能意指的无非就是一切点的自为建立自身，即是现在这里，现在这里等等。每一个点都是作为现在点自为建立起来的，所以点在时间中具有了现实性。点能够作为这样一个点借以自为建立自己的东西，向来就是现在。点之所以可能自为建立自己的条件是现在，这种可能条件构成了点的存在，而存在同时即是所思。依此点之所以为点的纯思，以及空间的纯思所思的，向来是现在与现在的出离自己的存在。因此空间就是时间，但怎样规定时间本身呢？时间作为出离自己存在的否定性的统一，同样也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观念。时间是存在，这存在借其存在而不存在，借其不存在而存在，以及被直观者的变异。这就是说，那些纯然瞬间的直接的自我抛弃者的类别被规定为外在的，然而却是对这其外自身外在的差别。时间对这一解释占入自身为被直观者的变异。依照黑格尔，变异意味着从存在到无与从无到存在的过渡，变异既是生又是灭，存在过渡或不存在过渡。对时间来说，这说的是什么？时间的存在是现在，但每一个现在，现在就已经不再存在，或现在向来先就还不存在。就此而论，也就可以把现在理解为不存在。时间是被直观的变异，以及是。